曲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很久没有喊出了，那今天一定要再给你加深印象了。此时此刻是在返京的路上，还是在错峰出游的路上呢？不管怎么说，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就对了。那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本市机动车呢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限制，高速公路不免费，在这里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首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首台无人驾驶谷歌收割机。首先呢，给你描绘这样一个场景哈，按下操作键之后，自动导航规划路线，感应到了麦穗自动收割，遇到田埂则自动转弯，然后卸粮桶还能自动喷出金灿灿的麦粒，这就是国内生产的首台无人驾驶谷物收割机哦，它已经不是梦了，而变成了现实。在作业现场，无人驾驶谷物收割机行走速度很快，收割效率也很高，脱粒效果也非常好，引得观者称赞不已，所以称它为是收割神器呢。看来无人驾驶的概念已经开始被广泛的运用开来，或许不久的将来，不仅我们的出行，就连我们的生活都开启了无人驾驶的时代。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先来关注一下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Inna Summer Days。 第49名许慧欣公主范儿。第48名王博文我的他家他。第47名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 第46名 Jam is amazi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future. You can turn your memories into a future. 这首歌曲来自 Inna 的 Summer Days。 Inna 来自罗马尼亚，有着很好的面容、完美的身材和清亮的嗓音。2008年一起 Hot 唱响全球，也为她开启了真正专属于她的音乐之旅。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妆，一群狗在嘀咕我学自拍模样，我爱的人 自许慧欣的公主范。许慧欣的歌声甜美嘹亮，深情高亢，早期那一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流行唱法在歌坛崭露头角，之后活跃于各种演出当中。她丰富的情感，略带沙哑的嗓音都成为她的特点。许慧欣公主范，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在哪里？欢迎家族群当中的各位朋友来发位置发红包。那电波那一端的新朋友呢，欢迎你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静静听时间在解答着， 爱上你的贴着等待，那关于现在的等待，明白是好是坏，迷茫中傻傻爱外，也在恐惧中等待，在孤单中寻找着一份带着自己的爱。我的他加他约等于立即出发，那关于未来有自己想要填的空白，只是太多的无奈让你精神无法释怀，习惯雾霾中的二氧化碳不梦而来。 喜欢你的眼可以牵我的手，在意太多太多无关理由， 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是怎样一个状态，面对感情不同的阻碍，幻想 爱情是怎样定义的，静静听时间在解答着，这世界什么等于最大的快乐，梦想是什么颜色的，既然说青春是彩色的，是你是他都一样觉得值得。 哦，爱情是怎样定义的，静静听时间在解答着，这世界什么等于最大的快乐，梦想是什么颜色的，既然说青春是彩色的，无论是你 第四十八名歌曲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来自王博文，我的他加他。第一个是男字旁的他，第二个是女字旁的他，这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了。这首歌呢有王博文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说唱部分，也让他遇到一点小挫折，但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只花了3个小时，连制作人都夸他唱功真的很棒哦。而歌曲的拿捏也是恰到好处，情绪进入相当之快。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补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的事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了就好，虽然明天的事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 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了，侯湘婷一起去巴黎。她总是在自信的表演当中不时会出现一丝少女的害羞感，侯湘婷清新又不做作的声音也正是她的特点。而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也听出了一些文艺的特质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t's amazing， 这首歌呢曾经唱遍大街小巷。 Jim 来自英国的一位歌手，美妙动听的名字一看上去呢就让人忍不住想象，这个女孩子的歌声肯定如宝石般晶莹透亮。然而呢 Jim 的嗓音却是冷淡淡雅的，同时被称为是 Dado 的接班人。但是和 Dado 相比， Jim 呢还有自己的味道。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的第二时段，继续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去健身没时间，找教练玩失联，吃色拉想吃草，健男神穿什么，这个夏天怎么办？ 你需要的是斐讯智能体脂秤，

汽车音乐会，欢迎你回来，我是腾冰。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你介绍一些行车当中的小窍门。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买车以后常听人说拉拉高速跑跑高速，并不是单纯为了提升驾驶水平，更多的还是为了爱车的发动机着想。长时间市区内的低速工作会造成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积碳过多，造成恶性循环，而长跑跑高速就可以通过高速运转形成高温，有效地去除一些积碳，发动机内也会更加的健康了。所以爱车的你真的适时的可以在高速上跑一跑，保护一下自己的发动机了。当然端午的小长假正是来跑高速的好机会了，又能游玩又能保护自己的爱车，真的是一举两得。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NLVI BL Stay。 第44名 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找个需要勾勾，不要紧张没勾勾、哦哦、 第43名 杨丞琳罗志祥 In Your Eyes。 人生都这样爱耍坏，行为举止挑战我的人脉。 第42名 南拳妈妈 MC Hot Dog Here We Go。 第41名 L Sage Sauc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old me close, don't ever let me go, we're almost the perfect miracle。 乐曲是我们上周为汽车量身定做的 Stay，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用花钱买东西，跟着潮流走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自己的绝活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林俊杰呢，根据这个利益创作了这首作品，也借由这首歌曲来鼓励人们找出自己的绝活，在行业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呢，这首歌曲也算是正能量的励志歌了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从我看到什么，我会答应新眼睛，还有一个摔倒翻的我。Oh no， 我问你，你眼中你爱我什么？你总是吊我胃口， 神奇耍赖，是那个专门让你来 疼我爱我，让我为我这些小事情让你来， 只要让我愉快，就算耍赖下不了台，我全都愿意，都是因为爱。 我问你，你眼中透露些什么？你笑着保持沉默，让我期待你的承诺。男生都这样爱耍坏，是因为拒绝挑战我的忍耐。 女生才是有够奇怪，心里永远那么多话。 In your eyes， 发现一种东西叫爱。 和罗志祥的 In Your Eyes， 继半说宣言尝试英伦美式摩登摇滚 Hip Hop 等等曲风之后，这张专辑呢又再次大胆地开创了杨丞琳声音更多的可能性，也首次尝试了全亚洲最硬的韩风中快版的男女对唱，带来杨丞琳和罗志祥的情牵表白曲 In Your Eyes，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华州 Music Top List。 看着他想着你，原来是这么甜蜜，顺着梦给的逻辑，没空间怀疑。看着他想着你，原来是这么甜蜜，顺着爱我的轨迹，记录下日期。 也许面对现在，也许面对未来，期待着无奈有一天也能够被更改，因为我存在能克服太多障碍遗憾，我们不想背负上一代的期待。因为我爱我敢不怕一直去挑战，你们却说我一直在生活中耍无赖，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只是想要说明白。 越来越接近，遇到困难不要介意，你切记，如果现在棒子交给你，你是否轻松惬意，不会有条捷径通往哪个结局，怕冒险只怕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如此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是这么甜蜜，顺着梦的轨迹，没空间 老师，那都是芝麻小事。对于未来我们总是绞尽脑汁，头脑里有过失，又拿出你的巧思。我知道你可以得到那把钥匙，数不尽的关卡在等你击出安打。如果遇到王建林，那真的没有办法。为了听你，宁愿满城尽带黄金甲。你是我的周董，我是在找周润发。 欢快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和 MC Hot Dog 的这首 Here We Go，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这也是他们的一首英文和中文混搭的歌曲，欢快抒情而又励志。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并不陌生的，这是他们的经典成名曲了，也是 KTV 当中的必点曲目之一。这首歌展现了飞儿乐团高超的唱功还有创作功力。凭借这张专辑，飞儿乐团也在同年获得了2004年度最受欢迎乐团奖项。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端午小长假了，给你介绍一个适合端午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座天然动植物园，哪儿啊哪儿啊，百花山。百花山呢，地处在门头沟的西南部，距市区100多公里，可以说道路的交通很便利，而景区内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0.36%，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呢素有华北天然动植物园之称。这里环境独特，风景优美，气候凉爽，也是科普学习消夏避暑的经典自驾线路。推荐的美食呢，有苦菜、木兰菜、榆钱饭、野菜饺子、铁饼子、玉米炖鸡，还有摊柴鸡蛋等等。怎么走啊？ 自驾车呢从北京城区出发，走莲石路向西行驶，经双玉环岛继续向北往斋堂方向行驶就可以了，一路看一下路标哈，或者用一下导航就 OK 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刘惜君翻唱的《我只在乎你》，这是刘惜君向前辈邓丽君来致敬的一首作品。那刘惜君的翻唱保留了感人至深的细腻演唱方式，但是如何才能让旧曲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呢？他也是用尽了心思。我们也来听听看后辈向前辈致敬的金曲，也来感受一下融入新人思想的《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

起到老，永远不分开。阳光下，时间悄悄流走，嘴角扬起，看见幸福。能不能留下一些痕迹，就让我们值得追逐。 闭上眼，享受微风吹过，赶走寂寞，看不见痛苦。买一张时间列车的票，抛开一切，奔向未来。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我的心填满了 属于我的。不会再摇摆， 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我相信时间的河穿起爱情海，终点站一起到老，永远不分开。 刚刚这首歌来自欧德阳和唐娜合作的《时间的河》。这首歌是一首曲调轻松愉悦的作品，从不懂时间、追逐时间到感谢时间，就像是潺潺的流水流过心窝，珍惜把握时间对于我们的所有考验。好了，接下来转换情绪，带出孙燕姿超快感。 看着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 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孙燕姿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还有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还记得首次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有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好了，孙燕姿的超快感承载她的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稍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阿明你准备了戚望晴《阳光下的我们》、黎明的老歌《我的真心献给你》，以及牛奶咖啡的《两小无猜》等等。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Need you by my side, oh believe me, 把地图打开 just you and I, 这一路走来不可思议，把规则甩开 just you and I,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Believe me, stay on my way,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蜚语。Please believe me, you 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Oh, save the fly,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市端午节龙舟大赛创办于2009年，今年已经是第十届。除主会场外，还设有东城、西城、海淀、延庆分会场。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曹金亮介绍，经过十年的发展，本市参与龙舟的人群不断扩大，民间龙舟队已达百余支。本次北京有23支队伍参赛，均是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优秀队伍。本市能够开展龙舟活动的水域越来越多，每年各级各类大小赛事不断，社体中心也建立了完善的培训体系，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龙舟裁判等专业人才。可以说，龙舟已经成为全民健身品牌项目。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

喜欢在你身边喊加油，把你的名字和你的照片藏在日记本的背后。你很害羞低着头，但是却勇敢拉住我的手。你是我的王子，我是你的公主，我们会得到幸福。是谁趴在窗台，是谁在等待，是谁大声说了出来，说永远不分开。哦哦哦哎哎呀，我不想长大，那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伸出小指头勾一勾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情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的《两小无猜》，源自于专辑《习惯了寂寞》，而这也是美好的男女二人组合牛奶咖啡首次正式以牛奶咖啡音乐工作室的形式发行的专辑。好了，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要再次祝大家端午小长假快乐。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腾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开始的汽车音乐会。 男女二家心事让两眉秀，超短于家山的平静有谁又向我红走傲慕，雨如花将离愁汇入这只深秋，将那陈词也唱出了星球。那日离这京城难走漏，有明月怕灯楼愁苦更羞，谁曾落在街头，身在城市漂流，寻是个下手，心应有的虚个借口，这里送的红楼算是你整个宇宙，听着地久天长竟然变成了片甲不留，有没有勇气远走别再满身的伤口，我好长相感动一般应就笑不尽那愁，往长安的码头天真如此为谁候，谁是相春皆是执子之手，我心花外露下酒词一首花满手，那女儿家心事让两眉秀，超短于家山的平间游，谁又向我红走傲慕，雨如花将离愁汇入这只深秋，将那陈词也唱出了星球，那日离这京城难走漏，有明月怕灯楼愁苦更羞，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